大家晚上好。回到神的家是一个喜乐的事情， Amen。 天父在这里，好像在外头我们受尽了很多的压力啦，工作啦，还有学业的孩子们啦，还有许多许多的所谓的各方面来的压力啦，可是回到家呢都是感觉很舒服的，因为这里有爱， Amen。 福音生命团契是有爱的，国度教会嘛，神在这里，我们每个人是蒙爱的。回到家中你可以尽量的释放你的心情，告诉这位爱我们的神，他被嫌弃我们都太啰嗦了。那么在全世界有好多好多意义的基督徒，每一天都像是阿巴天父诉说他们心中的不好的事情，可是神都永远不会说我厌倦你，我厌倦你，没有， Amen。 今晚上是主日， Amen。 神在这里，他要向我们说话，哈利路亚。今晚上我要分享的讲题就是你如何预备主的圣诞来临， Amen。 哇，虽然是12月25号还遥远嘛，一个月多一点点，可是呢今晚上神说要讲这篇信息，我们如何预备主的圣诞的来源。那么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今天晚上我们分享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的心非常的满意，因为我们讲关乎你在2019年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唯一的儿子差遣到人间。你爱我们，你不是有十个孩子，你只有一个儿子，独一的儿子，你愿意完全的摆出把他差遣到这世上，不是来做王，乃是为众人而死。主啊，下个月就是圣诞节了，我们真能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打扫我们的房间，而不是到的时候没有房子让耶稣诞生。主啊，我们今晚上求你圣灵开启我们的属灵眼睛，看到主耶稣今晚上了天空上的星星，表示你的引导指引和你的祝福，同时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把你的话语藏在心中，让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房，还没有信耶稣的来迎接你做我们的救主，还有信耶稣的人，我们迎接打扫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拿出时间才干和我们恩赐还有爱心来分享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今晚上是你的时间，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奉主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你如何预备主耶稣诞生的这一天呢？我们知道当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外面的人就称作这个圣诞假日，他们大大的赚大钱，是不是啊？比方说中国，我在香港住一段时间，也在中国嘛，哈，他们就什么了？全世界都在中国订购什么呢？特别的这个圣诞节的衣服啦，还有红猫啦、熊猫啦，还有各种玩具啦，还有小孩子玩的各种，还有这个圣诞树啦，还有圣诞灯呢，哇，称作商人，称作这个佳节，赚大钱了。是赚大钱的时机啊，不可以错失啊！一年之计在于 Christmas 啊，可是他们的 Christmas 是没有耶稣的哦。我们 Christmas 嘛，可是他把这 Christ 耶稣基督 Christ 拿掉，打个叉，一说前面可以放 Buddha Mus Muhammad Mus， 他们没有把耶稣啊，他们庆祝，可是不把耶稣介绍。这个圣诞节主人翁放在门外，那么今天晚上你又如何呢？我们做基督徒，身为基督徒应该怎样庆祝圣诞节呢？有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失去了生命，马博喝酒，有些人失去了他最宝贵的。我和你身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迎接圣诞节的到来呢？很重要的题目哦。如果你深入的明白圣诞节对我和你何等的重要，我们就把握时机嘛，哈，这个佳节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平时你讲耶稣他们没听，圣诞节他们以为就是大赚钱的时刻嘛，哈，就是家中有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哇，去森林里面摘一棵这个 Christmas 树，去买灯，这样就开 party 了，通宵跳跳舞喝酒， 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了。可是自从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知道明白12月25号就是庆祝为我而死， Amen， 为我而来改变我生命的就是那一位。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不是偶然的，不因为有人曾经为你流泪祷告，把你带到神面前。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做礼拜，不是做做做这个仪式烧的时候我们拍拍屁股就走，不是，我们乃是敬虔的爱主，顺服神的道，把圣诞节的主人翁耶稣介绍给别人。今晚上神很开心，因为我们在谈及关乎耶稣来的目的。好，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为什么那么重要了。原来圣诞节呢，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先知，他在耶稣还没有诞生之前呢，734年前他预备关乎耶稣基督要来的事情，每个人不听他，最后怎样呢？人家把他放在树桶里面，用锯子把他锯成两半嘞。以赛亚先知就是被人用锯放在树桶里面把他锯成两半。他是为主而顺道，因为他谈关于耶稣的事情。整本以赛亚书66章嘛，他们说如果你在一个荒岛里面全部圣经的书本不见了，只剩下以赛亚书，你都可以得救了。66本书代表66卷圣经书，圣经整本这集以赛亚有讲到耶稣的救赎，耶稣的受苦，耶稣再来，新天新地，哇哦！以赛亚先知用了734年来准备这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的诞生。以赛亚在什么情况之下讲关于这个应许以马内利呢？在这个以赛亚书7章10到14节，以赛亚书10章10到14节是讲到当时候呢，这个阿哈斯王他是不敬虔的，他不爱上帝的，他拜偶像的，他犯罪远离神了，他是大卫的子孙了，神非常爱他，可是他不听话，他不遵守他父亲他曾祖父大卫的效法，他的好的榜样，他没有，偏偏去拜偶像。然后呢，以色列他是犹大的王，以色列王更加糟糕，也是拜偶像的。然后他们和亚兰王联合起来要攻打犹大王阿哈斯王。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阿哈斯却没有去远离罪恶，转向神，求神帮助，因为他的亲弟兄了，以色列王同北方和亚兰王一起联合要攻打他。就在这非常危机的时候了，他没有转向神，他反而转向亚述国外邦人。神说你投靠他你一定死的。所以在这种危机之下，神允许借助以赛亚的口向阿哈斯这样王怎么说呢？阿哈斯他说10节，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预兆吧。他求他，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你现在了向上帝求一些预兆了，神爱你的。他怎么回答呢？哇，这阿斯王怎么回答？求一个兆头，或许选在深处或者选在高处。阿哈斯王假属灵啊，他假属灵说，嘿嘿，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哇，看来好像是很谦卑这样，我不麻烦上帝了。你看上帝在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天天上帝要听祷告，哇，这么多，神不得累了，我不要烦扰上帝了。他好像是假谦卑，其实他心中早已把上帝放在床底下，把上帝放在门外了。他心中乃是计划好要依靠亚述国，他心中已经决定了不再仰望耶和华。可是神那么爱他，神借着先知说，你向上帝求一个兆头了，你向他求，他一定帮助你。他说我不求，我也不试探耶和华， 以赛亚先知说，大卫家，你当听，你们使人厌烦，此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看上帝多么苦口良心的对他说，你求了，你求了。其实这个阿哈斯已经 让很多上帝的子民，因为他拜偶像嘛，他也牵涉了整个国家的拜偶像了，神的心非常的痛心，神的咒诅快要临到了。可是神顾念大卫的缘故嘞，大卫虽然他做错事情，可是神没有把他的灯灭了，神还是让大卫的灯点燃起来。而且耶稣基督呢，也借着大卫的这个子孙传下来了。所以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必得救。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四到五节说，我们相信耶和华，我们相信耶稣，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哇，今天开始你算 你信了耶稣，这一代得福，下一代千代了。可是我们拜偶像不信靠上帝的，哎，咒诅临到三四代，甚至出埃及讲的咒诅。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十一到十三节说，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即刻要请传道牧师和领袖奉主圣名毁坏这咒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祖先拜了什么，被魔鬼捆绑了，我们要奉主圣名斩断那 curse of God, 那 curse of devil, release the power of God to their family, 是很重要的。咒诅是撒旦魔鬼把一些麻风症啊，或者把一些死到孩子有病痛，而且一些罪追求他三四代了，这就是魔鬼的咒诅。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奉主圣名斩断一些咒诅，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先拜过什么偶像，魔鬼捆绑着他，代代都有一种古灵精怪的问题发生，一种病。我们奉主圣名斩断那个咒诅，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说，你使人厌烦，此算小事，还要使上帝厌烦吗？我告诉你，在我在香港呢，我以前在我在啊中国做家庭培训，然后去香港，然后去澳门了。那些赌徒，我们做了十九年帮助赌徒，我们大概都有一万人来戒赌了，一万人。有些赌徒呢，不值得我们去原谅，不值得我们去珍惜他的生命。为什么？他一个人有些赌博输了，他把女儿用把两万拿两万块把卖掉给别人，卖女儿两万拿来赌博。好像这些人哦，赌到拆累积产，家破人亡。后来他来到教会，这些人只能让别人去爱慕他，给他机会做人吗？很难。为了赌债两万块，就把两万块等于这么一万块，把它卖掉，两岁的孩子卖掉。那个太太还是怀孕快要生了，生出太太把她的金库挂在那个冲凉房 的外面的时候，他就偷这个太太的 credit card 啦、信用卡啦，钱就偷走，又去赌。人家太太真的伤心的时候，孩子就在冲凉房里面啪出来了，那种是在整探激凶之下，这个生出来不是自然的，是很激凶吗？跑出来了。所以来到我中心戒毒的很多小孩子自闭症了，第一不讲话了，第二活跃了，因为这个赌徒原来做爸爸做赌徒的影响做妈妈 的心情，或也就是不停的跑来跑去跳跳跳跳，因为赌徒就是这边赌完你又跑去那边揪啊揪啊揪啊揪啊，开始跑了。整个澳门有44间赌场，一个晚上跑了30多间。他认为这间赌场他 no lucky, go to another casino more lucky, 跑30多间。所以这个 baby 在里面被他影响了，为什么输了钱在家里骂太太？太太在里面的 baby 叫紧张了，爸爸回来骂妈妈。所以 baby 在里面不讲话了，因为妈妈被爸爸骂的时候安静，不敢讲，怕他用暴力嘛。所以有霍业症了，还有自闭症了，真的生出来。我们有一个赌徒的儿子哦， 他是在棺材店做工的，这个啊，他薪水不错，等四万到五万的，可是他输了很多钱，屋子也卖了。那么到大耳窿来追他追债的时候，他妈妈就把他快带进那个床底那边给他变走。从小没有很好的童年生活，当他妈妈带他爸爸爷爷来戒毒，妈妈带他还来说七岁到十五岁不讲话，整天拿那个菜刀在家里，我斩谁我要斩我斩谁所有的大龙，我斩谁所有大龙，我要斩死所有的龙虾 I want to kill all the 龙虾。里面的憎恨，里面的呐喊呼喊，不讲话，就是我斩我斩谁所有的，就讲那句话。我们辅导他，让他讲多一点，他里面不开心。从小就看到妈妈被爸爸欺压、揍打，从小就跑在床底里面。他四季童年恐惧、惧怕、忧郁、压抑的童年，所以没办法表达，用行动。感谢主，到了十五岁多的时候，我们每次都刚讲主学的课程，跟他祷告，他开始讲话了。他流泪了。他今天是某某教会宣道堂的那里的敬拜团诗歌班，哈利路亚。他释放了。人是需要救主耶稣来释放的，不然我们永远带着那个抑郁症 depression 那种不开心带进人生，到死那一天。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以赛亚用了734年来准备这个以马内利。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求一个预兆，好像这些人，他说我不求帮助，赌徒每次靠自己的，我不求别人帮助的，我不来攻，我不来借赌中心来借赌的，最后还是乖乖来的。他们看来不值得我们可怜，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哈利路亚。2000年的这位耶稣来，围着世人来，上帝给太阳给歹人、坏人了、也给好人，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需要上帝的拯救，我们需要他，我们就是罪人。圣诞节就是有上帝的赦免，哈利路亚。以赛亚先知，他不但讲到耶稣基督以马内利是我们同在，所以人的生命可以改变，是因为神和我们同在。阿们。过去靠自己，虽咗几百，讲富人讲虽咗一粒糖，继续追，希望得到一根虫，真系啊！为咗粒糖，虽埋成根虫，值得唔值得咧？赌博都这样的，希望赢很多钱嘛，赢到一粒糖，虚着整根虫，他靠自己了，追，最后连个厂都没有了，太多人灾了，还有我们的一个街道中上太多人板了。今天神都知道我们过去，我们实在是走迷了方向，所以以马内利的上帝要陪伴我们，阿们。全然做人新造的人才可以有盼望。圣诞节就讲到这以马内利了，他知道我们搞不定，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他看到爸爸喝汽水后，他就拿那个 7 up 的罐来，要开都开不到，哎呀，锁仔拿来了，啊，爸爸就借过他 7 up 的那个 can 了，就开了，给他喝了。所以我们不断的靠自己，好像猫抓尾巴，或者是猫看到主人在绣花这个球哈，让主人放下绣花球的时候去厕所的时候，他也好奇嘛，这个猫好奇玩那个绣花球，玩完的都不久了，他整个手，那个猫的手被这个绣花球的绳子捆绑住了，他越挣扎越绑得越厉害。后来主人从厕所出来就把它解开了。我们越挣扎呢，我们的人生呢，越被我们所做的问题困扰，我们越感觉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关心我的，是因为你挣扎吗？你要自己去以债还债，永远还不到的，以赌还赌，永远还不到， 靠着赌博去还你的赌债，永远都是还不到的，以赌还赌，永远还不到的。你一定要交出来给耶稣，耶稣就是戒赌的专家。因为我真的看见这十九年里面没有耶稣，赌徒真的不行的。要耶稣呢，赌徒变为门徒，门徒变为不是强盗，是全盗。我们有四个，以前来的时候头耷耷，咁湿湿，是强盗。有一个在澳门一赌徒，他太太怀孕的时候，哇，他说陈牧师，我想休息，我想做个好丈夫了，我想陪我的太太，让她度过这最需要我陪伴她的这个时间，让好好的把孩子生出来。他就申请了三个月没有做工，哇，七月就等到十个月。我说你一定要来的，你不能够不来教会，不能不来该戒赌东西呢。他说 我上次十多年太辜负了我的太太了，我要陪她了。那么在十多年前呢，他买了一颗钻石，二十多万的钻石给太太，太太呢就把它放在那个万架里面，时不时太太都拿来看一看。那么后来他在家里陪太太，太太有时候也偶尔来看了，看哎，那个钻石还在里面了，很开心了。后来太太快要生的时候，太太最后一次也拿钻石来看，哎，好像轻了一点哦。再看，哎，好像很看来好像那个真钻石，不过来看冒充的，冒充的。那赌徒很厉害，很聪明的赌徒，他的头啊，他不聪明，他不肯赌博的赌徒。不聪明的人不做得赌徒的，要谂计的。赌徒一起身就谂几两件事了，怎样玩赌本，怎样玩赌债，头都吃埋系咪？头都痛了，要想怎样去骗人家。因为昨天讲的那骗的故事，今天不可以再用了，你要骗新的故事来骗他才好的，不容易做赌徒的。所以他每天要更新，我们是圣灵更新嘛，他也要不断的技巧更新，怎样骗你还有钱。都赌徒不容易的，不容易，因为我跟他们十九年了，不容易，很痛苦的，每天早上就要玩，围着赌本而烦恼，围着赌债也烦恼。可是家人就是送钱给糊口，没有钱的时候，家人，我从今开始不再借给他。过了几天，一直送钱上门了。所以这叫拖累症了， called dependency。 知道不能爱他，可是看到孩子还小，又不要同这个赌徒分开了，所以这样呢痛苦的爱下去。知道自己做太太的有抑郁症，忧郁症 depression， 很多跳楼自杀，很多孩子呢在不健康的家庭里面，每一个都学坏了去吸白粉，去打抢打劫，所以罪恶代代相传。耶稣来呢，就是与我们同在，他知道我们处境，他来释放我们。先知以赛亚不但是告诉这个圣诞节的主呢是和我们同在，他也稍微描述七方面关于这个耶稣来有几个目的的。我们来看第一方面，在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以赛亚先知他讲究描述耶稣有七种特征，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要做什么。第一方面，圣经说什么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当在他肩膀上，他的名字叫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生的父，和平的君王，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国坚定永固，从今直到永远，完尽耶和华必热心，必成就这事。第一方面我要分享，就是国度教会政权要担在耶稣肩膀上。哈利路亚。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有两个国度的，一个是魔鬼的国度，你要清楚知道啊，真的有魔鬼国度的。但以理呢，他祷告上帝， 可是呢，天使加百勒已经听到，神已经听了祷告，并且借助加百勒天使要传达信息给丹尼里说，你的祷告神听到，可是需要21天三个星期。为什么？因为空中有一个大战争呢。丹尼里书告诉我们，空中有一个属灵战争，神的国度和魔鬼国度在征战。Spiritual warfare above our heaven realm， 我们看不到，是真的有的。所以我们要拿起耶稣给我们全副金装，哈利路亚。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金装，哈利路亚，我们的武器，不然我们打不胜他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国度教会的政权必当在耶稣身上，我们就简单多了。 Amen。 耶稣的政府，政权就是指掌权国家主权和政治的组织，以及所掌权的政治和势力，以维护社会的治安呢和管理。真的，这魔鬼好像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好像好，这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嘛，他随时吞噬我们。所以上帝要维护教会，阿们，他要我们多靠近他，住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政权之下，他的保护之下。真的有这撒旦魔鬼势力，可是我们在主里是得胜的，因为圣经这样说，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7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17到19节，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就是撒旦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权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在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如同在天上捆绑，如同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如同在天上释放。原来上帝给了耶稣给了教会很大的权柄，捆绑魔鬼，释放那些被鬼捆绑的，哈利路亚，还给我们所施。真的，我还记得啊，水浪也在那边吗？我们以前在亚拉罕那间旧教会80多年前啊，有一个徐姐妹，她的儿子呢是做按摩院的，开按摩院，她赚很多钱。她的按摩院的这个门口方烧很多香，然后拜这个泰国神，千面佛，然后还有拜那个坎葵啊，那个青蛙啊，这个青蛙是招男人的啊。那在泰国有3种青蛙，坎葵的，第一种呢发财的，第二种是打仗的青蛙，第三种呢招男人的。因为里面很多女人要靠你们做生意来赚钱的，他赚很多钱，魔鬼呢让你 发财有目的的，可是耶稣呢就是让你有丰盛的生命，耶稣也让你在他里面富有，是主的富有。魔鬼让你富有，他有条件的。有一天有一个人去求知、啊、掉出来那个魔鬼跟他说，求知，那 魔鬼就跟他讲了，你要买1234、哦、那么他听到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1234 今晚上不要去买哦，你们有买啊？啊，一二三四哦，哇，他听错了，以为一二三四吗？后来呢，魔鬼以为是他中了马票啊，几百万哦，原来魔鬼是讲一二三个四哦，一个二三个四哦，是二四四四四哦，他听错了，以为一二三四，魔鬼追杀他，然后车祸死了。魔鬼就是圣经告诉魔鬼来无非要杀要害毁坏，他给你打破就好像 一把剑前面蜜糖，你甜甜哇好喝好吃，就穿洞了，剑里面有蜂蜜，最后把你穿破你的喉咙。魔鬼就是这样的，这尊精彩了。魔鬼是 像什么呢？他像温水包青蛙，有一只青蛙不小心掉在一包温水里面，哇游啊游多么爽快哦，哇几个礼拜都没有冲过这么好的凉哦，哇哇，最后呢温水慢慢变成滚水了，最后把这一个青蛙煮熟了，可以上菜做艇盖啊艇盖啊艇盖冲腿啦，谁不谁上菜做甜菜，青蛙和田鸡差不多，打不打不想换不想换了，哎呀青蛙同田鸡差不多一样的哦，把毛和皮都像个田鸡了。魔鬼是这样的，不知不觉上了钩上了瘾了，很难解脱了，可是要靠耶稣大能，阿们，耶稣来。那么这个徐姐妹呢，她带了儿子，为什么呢？她赚很多钱开着按摩院，可是呢魔鬼 有时候呢会给他这个分裂症精神病，让他无理无图，让他有时候拿菜刀追徐姐妹哦。哇，徐姐妹不要，去，最后的这个徐姐妹就来到我们的教会，以前的教会了。她说我儿子要拿那个菜刀追我了，我就要来了。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是用保龄球场，保龄球场很旧了，还有全部都是玻璃的。他一进入，还没有进到我门前，我们全部玻璃的教会嘛，以前啊，他的脚这样，哇，这样站起来，我手这样哦，虽然站起来的，他不要进去了。我们就弟兄里面唱歌，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必得应得胜，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奉主耶稣圣名，魔鬼被赶出去。唱唱，最后我们又唱：他是主，他是主，他是胜过死亡，复活他是主，万骑大跪拜，万口皆称颂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唱唱唱，他本来是这样硬哦，我们四个交代人 ，for 阿舍勒，快点 push him。Cannot move him. Mountain shall not be removed. 可是呢，我们唱了歌呢，唱了歌之后，这就是神的国度，哈利路亚！我们拍手感谢神，神的话语，神的诗歌，神的大能彰显。因为神对彼得说：“彼得说，我还告诉你，我把教会建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教会有神的 power authority 的，我们要释放。”国度教会 SLA 教会就是有神的权柄，好好的在圣诞节释放神的权柄。很多人被捆绑，魔捆绑他们不开心，魔鬼最后叫他们跳楼了。这不是我们两个礼拜前不是 有个阿嫂跳楼自杀了？魔鬼来就是要毁坏杀害多情的生命的。是 Christmas 是分享神的政权，神的 power 给人家。第二方面，以赛亚先知说，他不但是政权国度教会政权在耶稣上担当，耶稣也是奇妙 Wonderful Counselor， 他是奇妙的测试，测试是计划东西的，还有怎样帮助你计划一些课程，计划 一些你要按照他的方法去做 Wonderful Counselor。 今天在这个排名啊，疾病排名当中呢，血管疾病、冠心病还是第一个杀手，第二是癌症，第三是糖尿病，第四呢是 depression 抑郁症。可是呢，最近这个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了2020年，马路还有两个月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月多就是2020了。depression become number one 杀手，真的，抑郁症啊，忧郁症啊，不开心，整天不开心。没做了，没做了，什么都没了。魔鬼说，你既然没有了，你跟我去修好了。你说修好吗？圣经在启示录23说，魔鬼有一天被上帝打发到地狱的火炉里面，那个修好来的，他感到很寂寞，一个人还一个修好了，在那个 lake of fire， 他要带一些人下去，真的就是跳楼自杀了。不开心跳楼自杀，蹦下去了，就陪伴他去 lake of fire 了。我们不要这么傻，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做 barbecue， 不要跟他 barbecue， 因为那个不是属于你们的。阿们，你是在神的国度教会，在那边。所以耶稣呢是 wonderful counselor， 奇妙的测试就是 wonderful counselor， wonderful counselor。 圣诞节快来了，太多不开心的人，他借着圣诞节喝酒消愁，那很多人被骗了。被骗的时候呢，真的想结束生命的。可是耶稣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所以在诗篇告诉我们，诗篇34篇18节，诗篇34篇18节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稣靠近伤心的人，就是那些抑郁症的不开心的人，耶稣靠近他。圣诞节分享神的释放，神的喜乐给他们。圣诞节的 Spirit of Christmas 就是 Joy, Love, Peace 吗？分享这些给他们，他们很羡慕你嘞。 圣诞节是时候你分享你的 joy, peace, love 给他们，他们正需要你的生命。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耶稣来呢，圣经以赛亚说第三个特征就是耶稣要成为全能上帝，哈利路亚，耶稣要成为全能上帝。今天没有一个神说他是全能，只有耶稣说他是全能的，哈利路亚。这位小小的婴孩在马槽里诞生，他是全能上帝，哈利路亚。三个博士或者几个博士，他从东方远方，他们远道而来，带着乳香黄金，按着那个沙漠治理图，看到星天上的星星，跟着星星方向去寻找耶稣，哈利路亚。这个是全能上帝，圣诞节就是诞生了一个全能上帝。很多时候我点的啦，我可以的啦，最后又搞不点咯。老婆啊，唔该你再借10万俾我，我输晒噶啦，我炒股票炒窿咗啦，股票窿咗啦，唔该你，上次你赢到10万8万，你借俾我5万都好老婆，靠自己处理这个债务，唔掂咗又要靠太太咯，靠家人，赌徒是这样的，你给他，然后从今后不给他，可是上瘾了不？家人也会上瘾的不？赌徒呢就是赌博上瘾，赌了他输了他不甘心要追。家人就是借钱借一遍上瘾的嘛，不借好像伤噜噜伤噜噜，好像忘没有帮他了，他又在那边哭啊，老婆啊，你不给我就死了，我跳下去了，你的心又软化了，又给他，哎呀早知我给你又输了，所以很挣扎，爱也不是恨也不是，这边只能拖累这里，这个也是病人的巨病人的，真的耶稣就是全能神，哈利路亚。所以太太不要做，不要做救世主，我们真的无能帮助我们身边那一个有问题的丈夫或者太太或者孩子，你要真正交这些问题给这位全能神，阿们。因为在诗篇127篇第9到第10节说，儿女是神给你的产业，你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给你的礼物，所以这个礼物这产业出了问题，不要带他去巴萨那边叫那个汤鱼楼啊，或者那个竹排骨的楼啊，都竹不可以了，不可以竹了。你要带到耶稣面前，神啊，你给我这个 baby 当初很可爱的，我人见人爱，车见车载，今天听话，30岁了，他还是神马，我虚晒说30万给我，这个妈妈呢，连个棺材本都拿来还债，不可爱了。我们宠坏了做妈妈的，宠坏了孩子了，所以有问题了，家里出了问题，关于人的问题，快点来到全能神那边，因为儿女是神赐的产业，有问题快点见他，神啊，你是不是给错了啊？你给我这个产业好像要退货了，神不听话，晚上要考试还要打电脑打到天亮。我紧张不得了，我做这妈妈紧张不得了，每天要考试了，还在玩电脑。我叫你给错了，这孩子给我，你跟神说，在这个以赛亚书55章，神说：“你放心，跟我来辩论。” God said, "Come, debate with me. Come, let us debate." 神不怕你跟他辩论的，可是没有人可以胜过神的。神不是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辩论了。”等一下我辩不赢你呢，没有，神永远是赢家。神说你不开心跟我讲话，神说你不开心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讲人，不要在人面前讲人，在神面前讲人，在人面前讲神。圣诞节是这样的啊，朋友，哎呀，圣诞节快到了，你知道圣诞节的主人翁是谁吗？啊，开始讲耶稣了，你不要在面前嗰、那个衰嘢啊，就快事快事，好惨啊！我睇佢前面争喺后边，睇佢后边争喺前面，死啦！批评啦，论断人啦，不是的，在神面前就告诉神啦，我接受不了神，我真接受不了。你说要爱这个姐妹、这个弟兄，爱得很辛苦啊，神。成日都捉心捉肺啊！真系， 上个星期都有几个窿咗啦，正话补翻嚟，正话补咗，今朝又俾佢切咗两三个窿啊！我想父神，血都流晒啦，神啊，点好嘅神啊？你跟住神讲啦 ，talk to God about him about her， 真的， 全的神，他是全能的，他不是挡波的神，他是 Almighty God， 他一定可以帮助你的，你要去跟对人讲。才有果效的。第四方面， 以赛亚说，这位耶稣以马内利的这个圣诞的主，他是什么？他是将成为世人永在的父，有 everlasting father， 哈利路亚 ，everlasting father， 他是永在的父，永在的父。所以在加拉太书说，你们竟然为儿子，神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你的心中，你可以呼叫上帝为阿爸父。啊，是不是？我翻屋企了，我唔开心啊！你可以讲的，可是你要知道叫对了，不要在街边。爸，我为什么？你要知道你爸爸是谁呀、啊？不要倒吐哦！我们中国人呢，一个是敢当，一块刺头，爸，爸爸，有没有？看那个。那个香蕉叶也来拜拜叫爸爸，那猴子也拜爸爸，一王大帝嘛，看到猪八戒也爸爸。永在的父，今天这个时代呢，这个时代啊，就是缺乏父爱的时代，真的。这个时代的家庭都是爸爸不在家，因为孩子的心目英雄是 father always is the hero of the family， 所以很多孩子缺乏了爸爸的同在，他们就向外面寻求这份爱了，里面的空虚，外面很多安哥要做你爸爸的，真的，他会带你去吃一些东西，喝一些东西，会做一些东西，他一定给一些鱼类给你的鱼饵，让你上钩，一定的。你觉得哇，我真找到一个义父，找到一个爸爸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被爱，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嗨、啊、因为你吸了白粉了吗？我爸爸从来没有给我这么嗨过，就是那几个月的嗨嗨嗨，最后你的嗨都该想着死的了。过期之后呢，就不再翻生了，含鼻都翻不得了。真的，这个世上人最被知道我们人空虚的心理的，就是要爱。这世界上太多孩子没有父爱，他们需要父爱。我在香港呢，有很多赌徒呢，他来的时候，我们要问他童年的经历，这个原生家庭。有一个家庭来到我中心的时候，他弟弟从小呢，爸爸跟哥哥比较，哥哥很会读书。他每天称赞大哥说：“大佬，老豆靠晒你噶啦，将来你要做医生啊！老豆靠晒你噶，细佬书又唔读得，将来赌屎啦！唔单如此，呢个细佬日日都睇见爸爸拥抱大哥，站起咧比起玩具，其他什么都玩具都有，可是他呢没有会读书，将来一定会倒大便嘛，所以得不到爸爸拥抱。”到了哥哥后来做了医生了，也卖了，买了 Benz， 带爸爸去养厂。弟弟很羡慕了，他十九岁读不到书，就去澳门赌博，赌起初呢赢了百多万了。他买不到 Benz， 买 Scan Volvo， 哇，爸爸也做他的 Volvo 了，去养厂。三个月后 Volvo 也卖了，因为输完了。赌博呢，永远是死亡游戏的。魔鬼的伎俩就是给你一粒糖开心一下，最后他要你整间厂。后来输了，哥哥也帮他还了两百多万。哥哥爸爸带他来，三个人坐那边，我就在中间。赛罗，你讲多啲啦，那么你赌到输了三百万，哥哥帮完两百万，弟弟他离了灯了，他不愿意透露。后来他讲了，我阿爸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因为我不懂读书嘛。 所以我得不到爱，但我渴求，我渴望爸爸都来拥抱我，可是我不会读书，所以我永远得不到爸爸的关爱和拥抱。哥哥就会读书，每一次都考第一名，爸爸拥抱的。我就是要渴望有拥抱的，期待那一天到来。所以我突破了，我开始赢钱，爸爸也靠近我，做我的 Volvo 车 scanner。可是突破最后让我输了200多万，爸爸哥哥帮我还钱。我需要爸爸的爱。个老豆喺嗰度坐住听，他的爸爸60多，才70岁听，爸爸也哭了。爸爸就来到细佬面前，原来阿爸爸喺20多年伤害你都咁深啊！我记住啊，当然啦，你埋佢嘛。爸爸在这里呢，愿意向你说，细佬原谅爸爸。他就是要的 recognition， 要这肯定他的价值，在乎他的存在。所以我们在家里养孩子不要偏爱的哦，特别爱那个会读书的，而那个不是。我告诉你，上次在我们的教会哦，一个妈妈生了几个孩子，哇，全部很会读书，真的很读哦。最后那个呢，读来读去都是考最后刷回来第二名了。他说：“陈牧师啊，我都很满足了，我的孩子都不会读书，不如你申请进神学院让他读做牧师了。”啊，牧师，哎呀，我不要啊！你以为全部牧师傻傻的一个没？啊，那些不要的、蠢蠢的，全部进神学院。那么，开放了教会，全部麻麻的一个啊，蠢蠢的一个啊，讲话不如讲什么了啊？好的全部去做罗业啊，做会计师啊，笨笨的全部做牧师，那么这教会全部蠢人，那么怎么怎样当全身荣耀，你说是不是？全部好的读多一点，笨笨的去神学院，哇，你说是不是？我们太偏心了，不好的给神。这就是人的态度了，把 scan base 全部给神，好的全部收了，说的傻傻的，读书不了了，全部去神学院读神学。读神学不是这么容易的，告诉你，要背神不是要背神经啊，背圣经的，背的，还有读历史书、地理书、犹太人的宗教，还有这个宗教比较各方面，不很有趣的。你越读，你越渴望神。哇，原来我们的神是那么的丰富丰盛的，阿们。我们呢，在我们那个时代，1983年、哦、就有一个把路度两年学校，小学两年，可是神呼召他不、哦，他的嘴也破开了，姓卢的破开了，虽然大志了，因为我们要 exam 的哦，要读神学，要第一课就是要背圣经，写一些啊、你为什么读圣经啊，你为什么来听学院，你要写一些的。他拿到考卷，每一个都拿考卷，然后老师要收考卷的时候，他整张考卷试到完了，那是1980年，神学院每个院长很属灵的，你竟然可以进神学，神在你身上一定有他的作为，我收你。考卷试到完，因为不会回答那些问题。神也爱你，阿们。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你眼泪放在皮带里面，你向人伸冤，人家不在乎，可是来到神面前，你每滴眼泪掉在考卷上，神的纪念。今天他是个布道家，卢牧师，哈利路亚。神就是要我们这样，神爱我们，他不在意我们认识这知识智慧多少，只是放在神的手中，他要让你使到世人那聪明的感到害羞。哇，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13章、哦、在安提亚，哎，这帮人跟过耶稣的哦、啊、他们啊 This is Christian 的意思说 Little Christ， Christian 的意思说小小的基督，这些人一定有跟过耶稣的，所以呢安提亚教会第一次叫做基督徒了，就是 Little Christ。 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圣诞节快来了，愿世人都看出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不要说哎呀干你呀， 哇，我妈呀，唔知啊，千万不要人家说干你。是的，我们应该很自豪是干我 ，Amen。我们真的有耶稣的样式，阿利路亚。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有这么多特征，他是全能上帝。我们再看第四方面，永在的父。今天的人实在是需要一个父亲，永远陪伴着他。所以很多失去父爱的青少年人，他来到教会，再一次感觉到被爱。爸爸做不到的东西，爸爸从来没有爱过他，可是他在神的家中得到那一份永恒的爱。他后来也不再住在咒诅里面，他懂得去爱别人。他做一个非常出色的牧师传道，甚至心理学家，或者是辅导员，或者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来自神的爱，比地上的爸爸的爱更加好。爸爸的爱有瑕疵的，真的。第五方面，他要将来成为世人的和平君王。圣经说他是和平的君王，第六诫嘛，耶稣要做和平的君王， Amen， 很重要。圣诞节最大的意义就是平安归于那神所喜悦的人， Amen。 天使讲嘛，荣耀归于至高上帝，和平安归于上帝所喜悦的。谁是神喜悦的呢？这个是马太福音讲，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渴望他的平安就临到我们平安。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九节，你们从前远离上帝的人如今却在基督里面靠着耶稣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为耶稣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成为一，拆毁中间的隔墙。阿利路亚。今天我们跟人有心病吗？我们真的可以来到神面前，神了，他是我的肢体，是我眼睛鼻子，我不能够没有这个眼睛啊。虽然他跟我不同，有时候真的很难受啊。Do some do fine， 他也欺骗，张也好骗，他也好骗，张也欺骗。可是你接受他是我的弟兄哦，他是我所要看顾的哦。Is my brother keeper？ 是你就是你的弟兄的看顾者，我们要彼此照顾的。我们不可以忘记你的，我们要在我们是一家人呢。Kingdom 就是一家人，我们彼此带到，我们有难同受的，有乐同苦，同苦甘受，乐苦都要得荣耀，全部得荣耀，因为神的家是一起的，不同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耶稣来呢，就是成为世人的君王。在非洲有两个族长，两个部落，几百年不断打杀杀，就是仇恨代代相传了。直到有一次在历史上，他们两个民族的族长呢，就再一次见面，我们要解决世代的仇恨。那个时候了，他们就把儿子交换，一起献祭给他们的神了。这是非洲了，把孩子献给他们的神，然后大家都互不相大家没有好像我你还欠我什么，我也把孩子献了，你也把孩子献了，我们仇恨就在这次斩断吧。耶稣也是，那是非洲了，耶稣上帝的儿子，唯一的儿子，唯作要和我们和好，唯作要我们和神和好。神知道我们做不到，你知道吗？华人呢，拜天公哦，华人也知道有神的嘞。三支香，我是有对的历史了。三支香，他们知道圣父、圣子、圣灵的不？天公的空怎么写呢？一撇，叮叮，圣父、圣子、圣灵，一个家里面，一口人用土做的，一口就是一个人。家里面上面有圣父圣子灵，天堂吧，是吧？所以圣父圣灵，那么他的好像我婆婆呢，她杀鸡哦，她把鸡血流出来，然后放点盐，这个鸡血就凝结了，就把那鸡血放在鸡的背后。那么她希望天公从天看下来，这个鸡代替我了哦，鸡代替自鸡嘛，因为。古时人没有钱就用鸟嘛，用鸡嘛，至于有钱人用羔羊嘛，羔羊也是啊， 神从天堂看到我们，我头上有羊，就是因信称义了。所以穷人用鸡用鸟的嘛，所以古时候中国人有这个救恩的意思在里面的，也是诺亚传下来的嘛。全世界人都死完了，就是诺亚嘛，就是他一下了，诺亚方舟的诺亚叫他孩子要这样做嘛，献祭给神嘛，所以代代相传，知道神在看，神可以应我们献祭，赦免我们，不再咒诅，神用彩虹来立业，永远和我们好。所以华人有这个救恩，所以很多中国书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很多救赎的字眼在里面的。得空，我们巴斯特彼得也巴斯特什么 Daniel 也讲一点了。好，我们来看看喽。第六方面，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们知道大卫死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也那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应许着以马内利要坐在大卫宝座上。 Amen。 讲清楚一点，我们从马太福音看到，原来、亚伯兰生以撒，以撒生两个妈妈，最后呢，原来耶稣就是从亚伯兰那只根那边传入下来的，所以耶稣就是从大卫的子孙生出来的。耶稣不是在2000年死了，他继续做王，直到今天也在我们的教会做王。 Amen。并且他的王权永远不会中断，永远。所以国度教会呢，就是以耶稣做君王，我们都是他的仆人，他的用人，他是要重用我们的。所以圣诞节是时候我们要分享这份爱。所以呢，他会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东德呢，有一个无神论家，东德就是共产党国家，以前的东德是不相信有神的。有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无神论家，他说我死后100年，圣经和教会全部消灭。他讲非常有说服力的这句话，我死后100年，圣经还基督徒教会全部在世界上消灭。他死后还没到一年呢，基督徒把他的工厂买下来，来翻印圣经啊！哈利路亚，拍手感谢神。上帝的王权，上帝的国度，王座宝座永不动摇了。阿们。今天虽然看到很多很多世界饥荒了，地震了，好像这世界快来末日了，神掌权了。阿们。今天香港哇，那个渠道瘫了用火烧掉，还地上有砖的地方全部挖起来烧那个警察器啦，还有那个地铁啦，还用警察也失控了，因为在这六个月里面，大家都冷得无法怒火冲冠了，有时候很生气之下，这样开枪了，发泄了，所以人呢压抑在里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出口。Jesus is a wonderful counselor， 耶稣是一个奇妙的辅导员或者奇妙的测试，他愿意聆听我们，真的。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撒玛利亚夫人，她偏偏在太阳最炎炙的时候来到井口边，因为心中很多的苦水无法向人吐诉，因为有六个女人要抓拿她，因为她抢了人家丈夫六个，她很不开心，她很想改变什么生活方式，可是她变不了。所以那天下午最炎炙的时候，她来到打水，因为没有太太在那时候打水的嘛，因为怕皮肤晒黑了要擦了一些 SK2 啊或什么东西擦了，哇，要保护防晒膏是不是？可是这个女人，她要面子，她也是做妓女的也要面子，你知道吗？你知道这面子，你看应该不要了她也很难过，这个是上瘾，你知道吗？会上瘾的哦，所以每样东西会上瘾的哦，赌博上瘾，嫖也非常上瘾的，因为魔鬼在背后嘛，弄到你无法控制。耶稣是专家了，耶稣偏偏在非常炎炙的中午偏偏坐在井口边，耶稣不是嫖客了，耶稣不是嫖客，耶稣来是要释放他，只有耶稣愿意听他的苦楚，耶稣要听他的痛苦。耶稣以什么呢？耶稣以物质的东西向他传福音，耶稣不是马上说你要重生，不然你不重生你是生虫。所以传福音不是这样传的不，一来到人家魔鬼魔鬼魔鬼魔鬼，他马上把他的心门关住了。是啊， 我甘愿做魔鬼的子女啊，我不相信耶稣。因为你批评他一下子来了，你应该说你看看，哇哇，这张照片，哇，你每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哦，哇，你这样，哎呦，你四代同堂，太幸福了，哎呦，安哥，不，所以啊，是吧？我不想两个啊，爷爷，你太幸福了哦，个个都戴四方帽，哇，还有子孙满堂哦，太幸福，羡慕你嘞，很羡慕你嘞，让他 lift up the spirit， 让他高兴一下，然后呢，他讲到啊，你很虔诚哦，也拜哦。哇，有拜哇，也有观音菩萨，还有四面佛，哇，还有法子宫，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拜什么。隔壁的阿嫂给我了啊，阿嫂给你在拜，我什么？啊，从那边。所以你要观察，你要看人家，你不要骂了。哎呀，都是魔鬼了，他就把他的心门关住了。你再讲好的，人家不听了，因为你批评他嘛，你要称赞他，安哥你的虔诚哦。啊，然后你问他这个是什么名字，不知道嘞。我爷爷拜下来，我婆婆拜婆婆到我了，不怎么啊？你就讲了，原来，所以你要懂一些历史背景了。你要称赞那些，你那狗哦，你回家你摸它，哎呀，小白狗，它的尾巴就咬我了，它感到被爱 ，feeling good。何况人呢？哦，你称赞它，哇，弟兄，你头发这样说很美哦，这样说很美了，它每个开心了。你讲什么都听了咯，你一骂他的时候，他关注的心门很难传福音了。所以圣诞节快到了，阿们，我们多点称赞人，称赞人好不好？称赞人容易吗？容易的。啊，今天唱的歌非常好，我心灵得到释放，谢谢你。一句哦，还有另外一个王子，你贵姓啊？我贵姓，刘王子，你好吗？哇，对哦。从来没有人叫我王子的哦，真的，圣经讲我们上帝是万王之王吗？你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你整个人被提升了那个身份，你的人生有方向，因为你知道你是被神爱。让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 Amen。 今天上帝爱我们，神借着以赛亚先知用734年来准备耶稣在2019年之前诞生了。可是以赛亚当时传的，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他说我所传的没人要听啊。以赛亚说我所传的没人听，知道耶稣生的时候，犹太人都不接纳耶稣是上帝的差来的儿子弥赛亚，不接受他是弥赛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读圣经才明白，真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以马内利。今天我们看到，因为有耶稣我们才有教会，因为有耶稣才有赌徒变成门徒，因为有耶稣我们生命才能够昌盛，我们生命才有丰盛，才有出路，才有精彩，才有出色。没有神，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收缩，越来越暗淡，越来越进入更加的绝路的那一个道路而去。魔鬼就是要我们越看自己越渺小，最后他说你不如放弃生活嘛。所以圣诞节快到了，是时候我和你起来为主发光，兴起发光。圣诞节上帝用了以赛亚用了734年预备耶稣的到来，道成肉身。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是接待他的信他的，他就给他全名做神的儿女。可是第1章第10节说，他来到自己的世界，自己人接不接受他，凡是接受他，他就该前面做神女。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接下来下个月是我和你的责任呢，传扬福音。因为很多人还住在恐惧、恐怕、失落。是否你对分享一点点关于耶稣的小故事也开始吝啬吗？因为神为你做的太多了，他把他的生命给了你，你是否为耶稣做一点，做一点点，就是把他来的目的告诉旁边那个邻居，最近看他不开心，每一天你都遇到那个买跟你一起买菜，最近他好像不见了，他可能还在家里看不开，他想了解生命呢，是否你也去问候他一下？所以圣诞节是时候我们分享上帝的爱，让我们一起起身祷告，哈利路亚。你如何庆祝你的圣诞节呢？ 我们知道以赛亚为着要预备以马内利的上帝来，他用了这么多张启示章来分享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要受苦53章54章，耶稣基督的荣耀60章，耶稣的快来和新天基地，哇，整本圣经的奥秘救恩从开始到天堂全部讲完了以赛亚书。可是人却不接受他，把他放在这个树桶里面把他祭死掉，世界拒绝耶稣的到来。玛利亚来到伯利恒，希望找到一个酒店，一个房间简陋也无所谓了，其实住满了人。然后那个店主说，哎，我后面的马槽那边，你如果不嫌弃你去那边住了，把孩子生下来。万王之王，万世主围着你来到世间，没有一个真的起眼的一个小房间来生出来，马槽肮脏又臭。耶稣就这样为你牺牲了一切，从天堂来放下天堂荣华富贵到成肉身。他明白你曾经拥有过很多很多很多，今天可能你的条件差了，他都明白你的感受，失落的感受，失去很多的感受。他曾经贫穷过，他不是故意贫穷，他为你而贫穷，为你受鞭伤，为你就是好让你好日子过，好让你好日子过。他说你就是我的见证，你就是要见证。弟兄姊妹，下个月还有40多天快到圣诞节，是否开始准备我们心，打扫我们的房间，让耶稣有房间诞生，不要让我们被其他的东西塞满了我们的时间，忘记了耶稣基督需要你用的时间才华才干来服侍他。我们25号我们可以买一张35块的，邀请朋友来听 来参加，还有我们出去、去表演，也带他们一起去回教会，让他得到你所得的好处。神爱我们，你能够为主耶稣做一点点梦。我们唱一首诗歌。